老的饼就是硬，这班车就在那8点钟，过两天我找大哥把账送完。这个没良心的对您可太无情，说着话把老人搀到了台阶下，当着上把大门关了一个紧蹦蹦，关上了大门他身子未动，贴着个门缝他仔细 眼睛仔细一看，见老妈妈稳稳当当地坐在了屋中，一大碗的饺子在面前摆，旁边还站着他那儿子小明。您要问这是怎么回事儿，别着急，您慢慢地往下听。只因为前几年奶奶在家当保姆，小明跟奶奶有深厚的感情，他心想老奶奶70多岁不能劳动，爸和妈对奶奶太不公平。想到这儿他从后门跑出去，风雪里他把奶奶接回屋中。这时候小明的眼珠一转把话讲，这孩子说话他透着聪明，爸爸老奶奶回来你们别不高兴，我有几句心里的话啊，你们仔细听，我要向爸爸学习，举身下定，从今后我就不再学雷锋，长大了我不当科长，我当局长，建立一个幸福的小家庭。到那时，你们两个年纪老，对你们两个老帮子绝不讲私情。到

心说不妙，顿时间他小兔挠心上下够不着啊，见图纸上密密麻麻的横道还夹着竖道，不想将来呀也不想到啊，上边画的有长有短，有圆有方，它有棱又有角，还有一个长筒子足有那五尺高，张耀他一看他立刻把汗冒，心里头说呀，这是个啥东西，可真叫蹊跷，再一看下边的文字又是吓了一跳了，活像是那一群苍蝇在那儿吃年糕。